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这里是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愉悦。首先提醒大家，欢迎在收听节目的同时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互动。首先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找到京津冀之声 FM100.6， 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的聊天室功能里面跟我们实时互动。冬天呢，无论是在家小酌，还是外出旅游，还是朋友聚会，来点小酒，哎，你看是不是特别的惬意？想一想啊，咱们从寒冷的户外归来，家里啊、民宿里或者是饭馆里，已经有人给你准备好了酒，是不是特别的有感觉呢？但是喝什么酒是很有讲究的，那就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 WSET 三级品酒师王进，跟我们一起聊聊如何买酒不踩坑。欢迎王进。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进。 今天呢，这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喝酒相关的一些话题啊。首先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每个人来说，到底什么是对的酒，它应该是不一样的， 对 吧？ 对， 就是因为大家对于酒的诉求也是不一样的。 嗯， 有的人可能就是喜欢一饮而尽， 嗯， 有的人呢就是这个细细品味， 嗯。 还有人就是试酒就行，是吧？ 对对，没错。 所以到底对于这个每一个人来讲，什么是对的酒，这可能咱们还得展开说，详细的说一说。 确实啊，因为这个实际上跟文化、包括我们每个人的习惯是有关系的。 嗯， 说呢，我感觉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或者大家都能够身边也能够发现的，比如说喝白酒的，经常喜欢是一饮而尽的，比如说那个叫小的酒盅几钱的这种小杯子， 对， 一碰杯几就干了。 不，它是那个那种小杯一饮而尽型， 对 吧？他说拿大杯白酒的一饮而尽，就我感觉有点那就太厉害了。 好像大杯就是啤酒了，经常可能会碰杯就干了，对吧？然后剩下的就是这个，实际上我发现就是是中国或者东方人，经常会这么喝的。而像比如说到葡萄酒呢，或者是威士忌呢，实际上呢，它就是另外一个逻辑，包括白兰地，他们反而呢就经常也会碰杯，但是他们呢就是比如说我们 cheers 一下，碰个杯，首先碰杯也不会说谁的杯子高，谁的杯子低，就有一个什么讲究，就是大家高兴碰一下，然后呢碰的时候呢也不用非要一饮而尽，就是喝的一个比较适口的一个状态就是可以的。 就是您刚才说到这个呀，有两个信息点，我再重复一下，您看对不对啊？一个就是在国外喝酒的时候，这个杯子高杯子低是没有讲究的。 对，这个因为中国好像说这个，我们碰杯的时候，我如果 压低点， 压低一点，我比较就是我的等级或者说我的年龄没有你大的话，我就把杯子压低一点，这个是一个尊重嘛。 或者就是经常看着就是相互之间来回较着劲的往下走， 对，最后全趴地上了。这个是一方面。在国外呢，基本上他们不会有这方面，但是他们同样也有自己的餐桌礼仪，可能是在餐具上的使用啊，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但是在酒上面，他们基本上不会有这一方面的，比如说礼仪啊，包括劝酒啊等等这方面的， 主陪副陪什么的， 对， 就一下给他们干懵了， 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还是要跟一个环境有关的，比如说在于国外，尤其是在于葡萄酒跟威士忌端，他们特别的会注重的就是我喝什么酒会用什么样的杯子。 哦，是， 这也是一方面。然后 我不好意思，我再提炼一下，刚才您那个说完之后，那一句话当中出现两个信息点。第二个信息点就是这个，在国外说 cheers 的时候，不一定非得干了， 不用。 那所以其实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翻译一下 cheers？ 不应该叫干杯？ cheers 本身就是庆祝嘛，是这么一个。 当 然这个也两说啊，因为咱们说一开始不管是咱们还是老外啊，喝多了都懵。所以一开始可能大家还文质彬彬的 cheers 的小喝一口，到后来 吃点不吃点可能也干杯。 嗯，嗯，这就是每个人 尽兴了嘛。 对对对对对。 嗯， 自己就按照自己酒量来了那种。 对对对， 嗯， 嗯，是这么一个情况。当然实际上比如说到这个季节嘛， 嗯， 我个人还有我身边的实际上因为有好多朋友他们是威士忌的发烧友， 嗯， 包括葡萄酒的发烧友，那么所以他们可能在这个季节偏向于威士忌，因为还是到冬天喝点烈的会舒服一点， 嗯， 对吧？然后呢，如果真要是大就是聚餐啊或者聚会什么的，还是会以葡萄酒为主， 嗯，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嗯， 确实到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冬天了嘛，对吧？ 对， 葡萄酒要是再往低度数就再走，就是这个啤酒了。 啤酒这天好像太凉了点， 不是特别合适啊，对。啊，所以呢，这个今天呢，咱们就是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 嗯， 就是什么样的人适合买什么样的酒。咱们首先先从口粮酒开始聊起吧。 嗯，对 啊， 其实呢，其实说到口粮酒，我觉得都是入门级别的，因为我就说我自己亲身经历吧。 嗯， 我最早呢，实际上并不是喜欢喝葡萄酒。 嗯， 就酸涩， 嗯， 对吧？然后包括很多人也会有刚刚打开那个酒的时候，你喝有一股那个流的像臭鸡蛋的那个味道，这是很多人一开始接触葡萄酒的第一个感觉。 嗯， 但事实上呢，就是，我现在重新回想啊，就是因为当时我喝的葡萄酒太好了， 哈， 对，所以我才会接受不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在未来我们在喝葡萄酒的时候，越喝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口味会越来越重， 嗯， 我们会一点一点追求它的酸度，这个涩呢就是单宁嘛， 嗯， 然后这样的话能在你的口腔里面存活的时，就是它留住的时间很长，这样的话它会有风味啊，包括它味道的变化，我们开始一步一步追求这些东西了。但是反过来，当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理解的时候呢？我觉得咱就说最简单的吧，如果说可乐和葡萄酒，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联想， 嗯， 最早的时候好像一喝看见葡萄酒都会往里兑可乐喝， 雪碧 对对 对， 雪碧 啊， 因为雪碧甜，雪碧有气儿， 嗯， 然后这样的话两个特别搭， 嗯， 因为我们本能实际上就人类的本能实际上是甜的，就是我们喜欢甜味儿的， 嗯， 因为这些东这个甜味儿是能够给我们提供能量的，所以这一个基因是一直印在我们脑子里面的。 其实这个好像葡萄酒刚引进中国的时候，它不是干红，是甜葡萄酒是最先进来的吧，应该是。 这个我还不清楚，但是甜葡萄酒最起码在中国是有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沃土，就是辽宁通化嘛，野生葡萄酒，那个就是属于酸甜口的 啊， 那个就有很多人就会很喜欢，因为他大口喝一点问题没有。嗯， 我觉得小的时候， 嗯， 这个家里面人提到的葡萄酒，那时候应该都是带甜味的。 对， 但是大概从大概十多年之前， 嗯， 也就是进入到21世纪之后，好像这个甜的市场越来越小了，然后干红的市场和受众就越来越广泛了。 嗯，应该是这样了。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比如说，咱们可能都是80后， 嗯， 要开始说喝酒，怎么着得成年之后吧， 嗯， 然后呢，要说喝葡萄酒，还怎么着也跟啤酒不是一个价格。对吧？ 啊，是， 所以他肯定你得是能够有那么一点点购买力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你的整个社交圈里面才会出现这个东西。 有道理 啊，是这么一个，所以才会在这个时候你出现了一个干红。 嗯， 所以我们拉回来聊啊，就是，所以在我一开始喝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喜欢喝便宜的葡萄酒。 嗯， 因为便宜的葡萄酒它本身来讲呢，它的果香比较浓郁。它因为它不会有陈年嘛，所以它不会有二类香气、三类香气，然后它也不会过桶。 嗯， 然后同时呢，它用的葡萄呢，基本上都是那些很地方产地很热的葡萄。 嗯， 这些葡萄产量高，所以呢，它本身糖度大， 嗯， 酒精度数也高，然后所以酿出来这种的酒呢，就首先第一果香是很浓的， 嗯， 然后第二呢，它虽然是脱糖是干型的，但是因为它有这个果子的这个香气在里面，同时呢，它还会有略微有一定的残糖， 嗯。 而且加上，本身的酒精还会有一点点甜味的，这个包括油脂型的一个感觉， 嗯， 所以你喝到嘴里，首先第一是特别浓郁， 嗯， 而且呢，它是属于微甜，这个甜呢是你隐隐约约能够感觉到的， 嗯， 而且跟那个酸度是保持了很好的平衡， 就像一个，就像喝了一个，就比如现在我们发现市面经常会出现那种就是零糖、零脂、零卡的饮料。 嗯，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好像开始逐渐去躲避那个甜，不喜欢喝特别甜的。 对， 是有那种感觉，就是我突然喝了一个带酒精的一个大果汁饮料，但是这个果汁饮料还不是特别甜。 嗯， 然后一点一点的就开始喝这些的，但这些实际上恰恰是最便宜的。 嗯， 它便宜到什么份儿上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去街边这些便利店， 嗯， 比如二十四小时的便利店里面摆的那些酒，实际上有很多比一百来块钱的葡萄酒， 嗯， 全都是这种葡萄酒。所以如果要从 这一百都是一关吗？我觉得， 啊， 有很多几十块钱的， 对对对，这个实际上，啊，但是有一点啊，这个是在便利店买是一百块钱， 哦哦哦， 但 别地方买几十块钱， 对，咱要去个电商什么的，那个价格就， 嗯， 你要再赶上一个双十一双十二什么的， 嗯， 对吧，那个价格就很便宜， 更便宜， 四五十块钱一瓶， 嗯，都有， 都有，而且很常见，都不是说你需要 更便宜，其实也有，不敢买了。 所以这里面就是还是要找那些便利店里面有的牌子， 嗯， 因为最起码他在这些便利店里面能够去上架的话， 啊， 证明他们是质量是过关的，他们是没有问题的。 嗯， 最多就是他我们的售价是比较低的，我们针对的是这种入门级的人群， 嗯， 是这样一些人。所以是没问题的。 所以呢，我在这儿也是想跟大家就是解释一个什么道理呢， 嗯， 就是我们买这个便宜的葡萄酒或者其他酒，这一会儿说啊， 嗯， 就是我们买便宜的葡萄酒当口粮酒，不代表着我们就是消费能力不行， 对， 而是其实在家里面平常自己喝的话，它也挺好喝的。 对，这个就是，这个就说白了，我们大口干杯，大口过瘾嘛。 嗯， 有的时候也确实是有一些场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有时候也会，比如说今天要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活动， 嗯， 谁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都得看着预算来去决定我们今天是要拿什么样的酒。 嗯， 这个是很正常的。包括比如说去便利店，有的时候最简单的，我边上撸个串， 嗯， 然后这时候就想喝一口，没带，没，我又自己又不带酒，而且去个串店什么的，你又 没有红酒， 就第一是他没有，第二你又觉得这儿也没什么，没有那个像样的那个杯子，因为对杯子的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对于它的香气的一个打开， 嗯， 那我就边上随便找个便利店拎一瓶，就拿它这个小的一次性塑料纸杯就喝了， 嗯， 也挺好， 嗯， 对吧，嗯。这就是即兴嘛，嗯， 是， 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比如说从整个消费人群或者说以什么样的酒来看，比如说如果确确实实是之前呢没有怎么喝过酒的， 嗯， 或者葡萄酒这一块，哎，想试一试或者感兴趣，或者以前老觉得为什么我喝那葡萄酒就这么难喝，就不妨按照刚才那个逻辑，咱就去那个便利店来看看，哎，便利店里面的一些牌子， 嗯， 都是什么。要不然跟这儿拿一瓶先试试，要不然去手机上查一查， 嗯， 再端一箱就完了。 不是，你说到这儿啊，我就突然想起一种情况吧，就是也想跟王进，也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我发现呢，它是有这么一类的酒，这种酒呢，就是这一类的酒里面包括红酒，红酒比较多，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洋酒，像威士忌啊，或者其他的， 嗯， 啊，甚至冰酒啊，或者其他的，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这种多出现在所谓的那些什么进口超市，但是我觉得我之所以加所谓的，这一会儿大家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嗯， 或者说什么仓储类的什么什么什么，一进去呢，你看这个葡萄酒啊，它还挺好看的， 嗯， 牌子呢没见过， 嗯， 摆在那儿呢，如果要是一扫码一查的话，好家伙， 嗯， 好几千块钱一瓶， 嗯， 或者一千多块钱一瓶，你再一看那个价68。 啊，对对对， 好多这种， 这个圈里面叫扫码酒嘛， 啊，扫码酒， 啊，对，这个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奇怪的东西，他们很多这种酒呢， 嗯， 实际上是叫 OEM 的， 嗯， 就是我是特指要这一类型的酒，然后帮我把这个标贴好了， 嗯， 标也是要定制的，因为这些在国外来讲， 嗯， 这个是你只要付费，你只要不违法， 嗯， 我就给你把这个标就给你做了就完了， 嗯， 然后这种酒实际上就针对的是一些特定的人群，就是我把这酒送给你，你不知道多少钱吧，那我拿二维码一扫，啪就出来一张图，就告诉你， 嗯， 这一瓶好几百块钱，恨不得上千， 嗯， 但实际上呢，这瓶酒就几十块钱，这个是有的，但基本上。我们想一下啊，然后我们从 国外买了一瓶酒， 嗯， 这瓶酒上面带了一个二维码，但这个二维码你居然能用我们的微信能扫出来，这对吧？ 这也正常，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国际就是比国际大品牌就是也可以扫出来的，其实， 对对对对， 我想说的呀，就是除了这种东西之外，它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也是走的这个套路， 对对， 你比如说啊，有很多的这种什么群里面， 嗯， 都。一下甩一链接，说这个原价多少钱呢？原价比如说1000块钱的，现价只要200多块钱。 嗯， 这东西有用没用放一边，这便宜我得占呢，对吧？ 对对对， 很多人就这样想。然后我当时我们家亲戚就有过这种， 嗯， 当时我就说，我说，就是买这东西干嘛？咱先不说， 嗯， 就是这东西为什么你能说它原价1000块钱？他给我点链接啊，有一个链接就是看某宝里面，他就写着1000块钱。 嗯。 我说这样的，你不能光看它是链接，你查这个产品，你去某宝或者其他的什么某东这些电商平台都查一查， 嗯， 你看看实际上如果有卖的，别人也在卖这个，也是这些钱的话，我觉得那可能确实是一个便宜，它就是卖那些价， 嗯， 但是如果你要查不到的话，它可能这个链接它就是为了搞这次活动， 对， 来给你挂上去， 确实是有的，嗯 啊。 其实如果说从葡萄酒的价格来看，它有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计算方式， 嗯， 这个计算方式就是，比如说啊，如果说这一瓶酒是100块钱的话， 嗯， 咱们随便就一个100块钱的酒， 嗯， 那这瓶酒如果在一般的商超里面，那它的价格就是150， 嗯， 到200块钱。你要比如说进这个是进店的价格， 嗯， 当然这个是说进超市的价格。如果是这瓶酒是100块钱，它如果进了比如说消费场所，比如说去餐厅是酒吧的话， 嗯， 那这瓶酒就是300块钱，就是一倍， 哦， 两倍三倍， 哦， 是这样的。因为这但是这个很合理啊，因为我们去想一想，现在我们去餐厅吃个拍黄瓜， 嗯， 可能也得， 不是您别跟黄瓜比，那黄瓜多少钱一斤啊， 对对，是一样一个道理，因为我除了要提供这个产品之外， 嗯， 我还要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包括场地， 嗯， 所以我必须要在这个产品上加上足够的溢价。 对， 是这个逻辑。 不是黄瓜还给加工一下呢，咱可以拿其他饮料，你比如说可乐是吧，2块钱一听，到饭店里面10块钱一听，大家也不觉得奇怪。 对，是这样的，就是他们在这方面也是有这么一个这个成本在里面的， 嗯， 所以他们肯定，但是这个来算的话，就是我们一般比如说我去一个餐厅发现，哎，这瓶酒可能是300块钱，那就， 嗯， 你就知道这瓶酒如果是一个经销商价格的话，应该是在100块钱左右啊， 哦， 这个肯定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嗯 嗯， 就这样。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从自己喝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些酒啊，就比如说100块钱酒，就是我们日常喝就足够了。 嗯 嗯，因为毕竟咱们谁也不是专业选手，非要去喝几千几万的大酒， 嗯， 对吧？所以这个实际上，我觉得也就是从另外一个又回到咱们，就是说不踩坑，怎么不踩坑？ 嗯， 你要这个餐厅，你跟他先问问能不能自己带酒，要能的话就自己带呗。 大多数的餐厅都是可以自己带酒的。 对， 嗯。是，刚才说了这个口粮酒，那其实与之相应的呢，确实有一些酒它卖得很贵。 对， 贵它应该是有贵的道理的。 这个确实是。那 道理是什么呢？请王进跟我们来讲一讲啊。就咱们还是以红酒为例， 咱们以葡萄酒为例吧。就这个东西啊， 嗯， 因为我先举一个前些日子，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吧。 嗯。 有一是前些日子呢，正好是去了一个朋友的一个局，人家是。这个已经财务自由了， 嗯， 拿了一瓶作品一号，拿了一瓶肖鹰，这是两个美国， 嗯， 这是两瓶美国酒， 嗯， 一个是3000，一个是 红酒什么的 葡萄酒，对， 嗯， 红酒，作品一号是3000，然后呢，肖鹰呢是30000， 就 是这个是差一个10倍的价格， 嗯， 然后当然就是品鉴吧，就是因为确实没喝过， 嗯， 而且这个酒都是名声在外的，好不容易有一次机会，咱就好好喝一下。如果说这两瓶酒呢，确实是有差别，就是你一口，不管是喝过酒的还是没喝过酒的，就这两瓶，你肯定知道肖鹰好喝。那个作品一号， 嗯， 确实跟肖鹰一比的话，那没法比，你一口就能喝出来。但是呢，如果说让你去把这两个酒喝出来，它价格能差到10倍， 那应该喝不出来， 差不出来。 嗯， 能差1倍，这都已经是很不错了。 嗯， 因为这个毕竟是一个有一个边界效应在里面。 嗯， 所以呢，比如说10块钱的酒跟100块钱的酒比起来， 那能够有一个云泥之别。但是100块钱到一千块钱这个档次之间呢，它的差距就会小得很多。当到1000块钱到10000块钱，那可能差距就更小。比如说，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勃艮第，大家都知道勃艮第的葡萄酒很贵，因为它是按一块田去计算的。我这一年就这么多量，就可能就1000瓶、几百瓶，同样5000块钱的葡萄酒有，然后30000块钱的葡萄酒也有，我听人家讲嘛，就人家专业和勃艮第的选手就说过，说这两个酒之间差在哪儿，差一秒钟。对，哎，有意思，就是它本来我们会觉得它可能差的是一个味觉上的东西，对吧？可能这个甜一点，那个酸，或者这个有一个什么样的香气，那个没有什么样的香气，但是他告诉你，真正这两个酒的差别是一秒钟。 是什么的一秒钟呢？ 哎，这就是有意思了。这就要讲葡萄酒它本身来讲，就什么是好酒，什么是就是一般的酒，什么是佐餐的酒。所谓好酒呢，实际上我个人感觉就是，如果你要去吃饭去喝的话，有点糟蹋。 哦， 因为真正的好酒，它的香气很复杂，它的香气是有变化的。所以这个酒呢，你最好的就是直接静饮，什么都不配，什么都不搭。这样的话你的嘴里面是干净的，或者是没有杂味儿。这样的话它的整个变化你是能按照一条曲线，按照一条线路，你是能够去来领略这道风景的。但是如果是像普通的葡萄酒，是它在你喝的第一口啪把所有香气都打给你，但是呢一下 没 了。哎，那这样的酒适合就是什么呢？ 吃饭时候 吃饭，反正还有菜味儿，就一搭就完了嘛，对吧？所以说到刚才我们说的那两瓶酒，最大差别就是，这瓶酒，它在你口腔里面留存时间，它的香气、它的骨架是10秒。那瓶酒比这个贵6倍，但它是11秒。 哦，是这个意思。 对， 那确实是哈，这它好像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像金字塔似的一个结构。 对， 就是越顶尖的一定是越少的。 对对对，它的产量是有限的。所以你看像很多的大酒什么的，他们在连年涨价，尤其是像勃艮第这样的，他们你说他们本身来讲，它的技术含量或者有没有什么更新，没有。就是因为我这块田我知道的人，我也不愁卖，知道人越来越多，那大家都想来去喝。中国的想喝，包括隔壁就是瑞士，人家也想喝呀。那包括我们本土的也想喝，那你们就来买呗，那我就涨价呗，对吧？我什么也就不用管了，就往上涨就行了。但是我像我们一样扩产能，我也扩不出来，因为田就这么大。 或者换句话说，如果它真的是扩产能，甚至是扩得毫无节制的话，它这牌子也就砸了。 对。这个也是他们也是在尝试，因为如果是价涨量也涨，这不就像咱们现在 好事都赶上了。 对，茅台不也是有过嘛，对吧？ 啊， 但是他们就是发现，就这一片地啊，他们再想往外扩是很难的。因为这个葡萄它本身来讲，这个葡萄它是对于土地的要求，是很重的，是很高的。那我外面这一块的话，我要扩这个产能，或者说我要把外面上住这个葡萄，首先我又是要对土地的第二次的这个。培育，那这个培育的时间可不是按年去计算，而是按10年来去计算的。甚至有很多我们的这个老的酒庄，像大家都知道1855五大名庄嘛，对吧？1855那是1855年定义他们这几个是五大名庄。这么一看到现在都150多年了嘛，对吧？但是这些土壤可是在1855年之前，他们就已经在这儿生产了几辈子的葡萄。用他们再去酿酒了，所以你去想想，这一块他们的一块土地可能是200-300年都在这儿种，所以这块土地已经是对葡萄，包括对当地的风投，已经包括我们的这个人工的这个，跟对它的一个干预嘛，已经做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时间的沉淀了。但是如果你要重新再去开一块土地再去种的话，哪怕就在这块土地的隔壁。他那块土壤 也不行， 也不行了。 之前种苹果了，现在种葡萄，不是那个意思了。 对， 其实您说完之后，我就在想啊，就是现在技术这么发达，把这10秒变成11秒，这个事儿不能用科技方法解决一下吗？ 确实是，这里面呢是有这个，就是美国有一帮就叫空中酿酒师， 嗯， 就是他们就是用各个的这个方法，也是用了科技， 嗯， 然后在基本上他不会在一个酒庄里面去， 嗯， 我只是为这个酒庄家族酒庄服务，我而是我在各地去飞，就是我天天坐飞机，给这儿调完了给那儿调，给这儿调完给那儿调。但是呢，有一点就是，有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改变时间的沉淀。 嗯， 酒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过科技的方法，比如说这个酒现在的，因为刚才咱们说的，如果是这个土地很热的话，或者当地的气候很热，这个葡萄会甜度比较高，酸度稍微差一点。 嗯， 那老头喜欢酸的。那我能不能去通过人工的方式去来处理？可以加酒石酸。 嗯， 这个酒石酸本身呢，就是从葡萄里面提炼出来一种酸度。 嗯， 但是 纯天然的是吧？ 纯天然的。 嗯， 但是当我把这个东西你加进去的时候呢，这帮老饕是能喝出来的。 嗯， 你这个是后添加的酒石酸，还是你本身的这个酸度？ 还是有高人呢。 嗯，对，确实这样。就是他其实也能理解一个点，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喝酒的时候， 嗯， 我们形容这个就是一个酸。 嗯。 但是这个酸我们去想葡萄酒的那个酸跟水果的酸 不一样， 不一样， 嗯， 跟醋的酸也不一样， 是， 对吧？ 这个就好像什么呢，我打一个比方，不知道恰不恰当啊， 嗯， 就是刚才你也提到了，现在有很多这个代糖， 嗯， 是吧，写着零糖零卡，写的这个那个的，就咱们就以可乐为例， 对对对对， 就是正常的可乐它是甜的， 对， 零糖的可乐也是甜的， 对， 但是其实大家我相信都能喝出来有什么区别。 对， 对， 但是当我们形容的时候只能就是觉得这个甜那个也甜，但这两个甜就是不一样，但让你形容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形容这个， 就是，不能用一个专门的词形容出来。 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就是我们的味蕾能够尝到的味道， 嗯， 实际上比我们的语言要丰富的多。 是，你就比如说像阿斯巴甜喝完之后就感觉那么干，是吧？ 对， 正常的甜度喝完之后就不会有这个感觉， 很润， 但是它也，反正就是另外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嗯，是这样。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从贵酒的角度来看的话呢， 嗯， 是这方面，它确实是存在很大的差异。 嗯， 所以后来这也是我自己嘛，我就觉得有时候如果要喝葡萄酒的话， 嗯， 没有希望。 什么叫没有希望？ 没有希望呢？就好比比如说我要喝，意大利， 嗯， 我能看见头，我觉得我这辈子肯定我能把最贵的喝到。 嗯 啊，但我让我在勃艮第，让我在法国里面找，我觉得我看不见头。 嗯， 这辈子我肯定喝不到最好的。 就是他有一个说最好最好的，就是一说完之后，大家都公认的有那么一个吗？ 你像大家可能都公认的罗曼尼康帝嘛， 嗯， 这就是最好的。但是在罗曼尼康帝上有没有？ 嗯， 也有。 嗯， 但可能这些大家就不知道了。咱当然这里面可能是更小众的一些精品酒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嗯， 1855五大名庄， 嗯， 那你不你那，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李鹏、帕图斯，那都是在1855之上的存在啊。 嗯， 所以这个还都是你这，尤其是到了勃艮第，你就觉得，所以那个就是有钱人的游戏了。嗯， 好，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如何选酒。上半时段呢。 嗯， 跟大家稍微介绍了一下这个葡萄酒当中的口粮酒，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些酒那么贵，它贵在哪儿？当然贵也有贵的道理。稍事休息一下，下半时段继续来跟您分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乐行京津冀。大家好，我是月， 我是王进。嗯， 刚才呢我们这个聊了一下 口粮酒啊、 嗯、 以红酒为例，聊了一下口粮酒，也聊了一下贵的酒，特别是贵的红酒它为什么那么贵。在聊的过程当中啊，王进他说的一点我觉得点醒了我之前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就是认为就是每个人都是个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因为我是差不多30岁左右才开始喝红酒的，之前也喝过，但是不会说是吃饭呢或者什么时候的首选。 嗯 啊，然后从30岁左右之后呢，就是开始琢磨着没事买点红酒，然后出去跟朋友吃饭拿瓶红酒什么的了。我之前认为可能只有我是这样，但是刚才王进说完之后，我觉得哦，确实，因为这个上大学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上大学就开始喝酒了。 对， 但是那个时候呢，都是父母的给的生活费， 兜里有限， 一个是有限，再有一个是也不舍得花， 嗯， 所以出去喝点啤酒，而且一定是点最便宜的那种啤酒， 嗯， 那就是喝点有酒就行了那种感觉。等到呢，这个参加工作之后。参加工作或者说是几年之后开始自己赚钱了，自己赚的钱开始比之前多，开始能够满足温饱之后，可能才开始接触红酒。 嗯， 虽然其实我们说这种口粮酒几十块钱100块钱一瓶它也不贵，但是你看比如说一个人吃饭或者两个人吃饭， 对， 怎么着也得一瓶嘛。 对， 那你要是喝啤的呢，俩人啤的得喝多少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啤的呀它也不一定就一定便宜， 还真是， 是吧？ 啊， 你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就赶上一回， 嗯， 我赶上一回呢，那个酒吧里面一瓶不是不按瓶，都是这个一杯一杯的， 对对对， 而且它几十种不同的啤酒，每一种它都有单独的杯， 对， 啊、然后差不多60-70、70-80一杯， 都有，这个算贵的，这个算贵的，嗯， 我说实话，长这么大我头一回感觉到那么好喝。 是吧？ 就是因为我其实不怎么喜欢喝酒，但是很多时候呢，你说朋友出去，别人都喝，你不喝也不太好。 嗯， 那次是我真的是发自内心的觉得好喝。 给我们形容形容呗。 它首先是这样的， 啊、 就是 什么颜色的？ 是我大学老师领我去的 啊 好长时间没见了，就是在他们家旁边找了一酒吧。 嗯， 就是因为那个酒吧里面人比较少，我们可以在里面聊聊天什么的。 嗯、 什么颜色的？首先。它是这样，一进去呢，你就能看着好几十种， 对， 对， 好几十种啤酒。我们老师就比较会喝，他说先来两个，那叫什么？我给忘了，叫品尝装啊，叫什么呀？ 就明白，就是很小的，一小份儿， 也不是很小，就是像啤酒，就是啤酒杯，正常啤酒杯那么大。 嗯， 一份是四种 四连托 不同味儿的 啊。 对，你看你就知道叫啥，我是听了也没记住。 嗯， 就是。一共要了两份，就相当于8种酒。 啊、对， 先尝完之后呢，你觉得哪个好喝，然后你可以再要。 嗯， 我们是后来又来了两个朋友，所以呢，我们那个品尝装要了4份，相当于16种酒。 嗯， 喝完之后，就是我对其中的一种酒，我就感觉很好喝。它是什么的呢？就是首先是黄色的 啊， 啤酒当然大多数都是黄色。 对对对。 然后呢，它那个泡啊。气泡很细腻， 泡沫很绵密， 对，绵密，对，绵密。然后它还有一点甜，但是这种甜呢，它显然不是后加的那种水果的甜，它就是这个小麦的甜。 嗯， 但是比我之前喝到的，我也喝过很多精酿啊或者什么的，我觉得比他们的这个口感要首先要更清凉一些。它倒不是说啤酒的温度有多凉，就是喝进去就感觉清凉，然后再加上甜。 嗯， 感觉度数不是很高，但实际上人这上面写着度数也是不低的。 对对对对对， 嗯，就是总结下来就是这样。 嗯， 我是后来又单点了那个大份的。 嗯， 但是其他的酒我觉得也挺好喝的。 啤酒实际上，尤其是刚才我听这个，于老师说的这个，应该是在一个精酿酒吧。 嗯， 现在精酿酒吧在全国都是非常非常火的。 嗯，是， 恨不得一条街上都能有2-3个，就觉得这几年是雨后春笋一样的这种爆棚。 对， 但是啊，就是甚至好多人就这个精酿啤酒是不是现在已经太火过热了？那不是，现在整个精酿啤酒销量啊，我所知道的仍然只占普通工业啤酒的1%而已。非常非常少， 是，其实你要让我说的话，我感觉可能1%都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超市里面那么多， 嗯， 流水量那么大，饭店里面也是一箱一箱的喝， 采箱喝哈， 对啊，对啊， 这个习惯不好啊。 当然不是我采箱喝了，但是这个很多人都是习惯采箱喝，一人先来个这个 半拿一拿，基本上都十几瓶起。 这个首先我觉得应该是偏东北，东北地区会那么， 是 这个不是说这个是有道理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就普通的这种啤酒呢，它实际上是凉的好喝， 嗯， 热的就是温或者说常温的是非常非常不好喝的， 嗯。 所以你去想我要采香喝的话，而且这个酒必须要凉了才好喝的，也就是说我的室温就温度就不能太高，所以只能有东北我觉得是合适这么喝的。因为你要说跟南方的话，你恨不得你要是到广州那边呢，可能你这四瓶喝完，那剩下的一箱是16瓶还是 已经常温了？有12瓶，有24瓶。 咱就说12瓶吧，你刚喝完4瓶，后面那8瓶成20度了， 嗯， 温度是20度，你喝着就没法喝，一点那个清爽的感觉都没有嘛， 嗯， 所以它实际上是有这道理的， 嗯 啊，当然实际上从整个精酿来看啊，就是说，嗯，到现在这个季节，因为毕竟现在是冬天嘛，卖的最好的是什么？或者说大家可以去尝试。首先，第一呢是帝国世涛， 是什么？ 是一种如果从颜色来看的话，恰恰不让是那种黑的，像酱油一样颜色的，而且很浓郁的。 嗯， 咖啡，它的香气呢是偏咖啡、巧克力， 嗯， 然后烘焙的那种的感觉。 我那天也喝过这个，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牌子呢。 它是一个品类，它不是牌子。 嗯、哦，那 它是一个品类， 我那天就喝了，喝了那种了。 然后呢，而且它呢，甚至有这种甜式操作，它里面也是像你说有微甜， 嗯， 但它同时呢，它里面还有很多的增味，比如说我喝到过挺有意思的，像蓝莓蛋糕， 嗯， 像这种，就是首先第一，它的酒体很厚重， 嗯， 然后第二呢，它酒精度数也很高，然后剩下就是它的香气重，还有微甜，所以这种酒就适合冬天喝。因为呢首先第一酒体重一点的，味道重一点，香气重一点，你会感觉，而且这个酒精重一点，你会感觉稍微暖一点， 嗯， 而且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夏天喜欢喝一些清爽的，或者说那个爽口的，到冬天呢就包括我们吃饭都是夏天愿意拍个，又到拍黄瓜了，对吧？冬天我们就喜欢炖个肉 啊， 一样的道理，我们冬天就是喜欢吃一些味道重一些的东西， 嗯， 那帝国世涛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嗯 啊，然后呢包括帝国 IPA也是很重，但是它就是苦味比较重，香气比较重， 嗯， 是这样的一些品种，可能在冬天呢更受欢迎。但是啤酒本身来讲，就是，像我个人来看呢，我个人啊，我喝的是那种就是酸啤， 嗯， 是比较多的。这也是我个人如果是在啤酒上面的话，让我来去挑的话，第一个脑子里面想到我爱喝的是什么，就是酸啤。 酸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精酿的那种是吗？ 它是叫贵兹兰比克这一个系列，这两个是两个镇子， 嗯， 是专门是做酸啤的镇子。就这种啤酒呢，是它充满了是那种就是野菌发酵，它是用野菌发酵的， 嗯， 而且它的酸度如果是很好的酸啤，它的酸度极高， 嗯， 不适应的人啊，就是甚至可能就第一口喝完就得龇牙咧嘴，就到那个酸度上面去来找了， 嗯， 但是呢，如果你适应了酸度的话，你会觉得那个酸度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那个评价特别好，就说这个酸度就像长空中划过的一道流星。 这个太浪漫了，形容，它形容的你很难想象是一种酒的味道。 对，但是它就是那个酸度就是极其的华丽， 嗯， 是这样一个感觉。然后呢，它的香气也是，我们叫方体，就是它有一点就是还是有一点微微的臭味。它但是那个臭味实际上是什么？它是那种用那个野菌发酵， 嗯， 有发酵的味道，还有那种野蘑菇，森林地表，就这个时候就是这种。大家可以去想，包括湿树叶， 嗯， 是那种香气了， 嗯， 这种香气就是它有的时候乍一闻不太能接受，但你接受之后，你会觉得它很耐闻， 嗯， 比水果啊，或者比什么太妃糖啊、玉米糖、棉花糖那种香气呢，你会觉得这种香气呢，你闻见它的时候，你能闻的时间更长， 嗯， 它就是能让你有各种各样的去回味在里面， 嗯， 就很有意思了啊，就这种酒，实际上咱刚才说了说。啤酒往后喝也很贵， 嗯， 这些酒都不便宜， 就属于贵的了。 对，一瓶啤酒卖到500-600，像这种蓝比克这种的，嗯， 那得是度数特别高的吧？ 不高，也是就几度而已， 嗯，卖到500-600一瓶， 对， 那得多好喝呀！ 好多人还接受不了的，就 是吗？ 因为这觉得酸，嗯，就那拿，嗯，很多人说嘛，就是那个啊，如果是不会喝的， 嗯， 你给他倒一杯酒呢？边上给他来20个饺子， 嗯， 他可能下得去， 嗨，就饺子直接当醋使了是吗？ 对， 饺子直接蘸酒，越吃越有。 对对对，是这么一个情况。 嗯， 这里面就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又聊回一个葡萄酒的话题，就是自然酒。 嗯， 刚才咱们说就是选对的不选贵的嘛。 嗯， 自然酒实际上是在这几年是特别特别流行的一个酒类，它实际上和就是咱们所说的那种酸啤的方法呢很像。 这自然酒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词儿吗？ 哎，对，这个实际上还真是可以跟大家聊一聊。就自然酒这个实际上在去年，法国国家原产地命名管理局呢实际上颁布了第一个关于自然酒的定义。 嗯， 是这么说的，说在葡萄酒种植和土壤和这个酿造过程当中呢，不添加也不去除任何成分。 嗯， 包括用有机葡萄手工采摘、野生酵母、少量甚至不添加亚硫酸盐，禁止使用任何化学添加，禁止物理性干预，不澄清不过滤。 物理性干预也不行？ 对， 为什么不让过滤呢？ 这 多少渣子呀？ 对，这就叫我就是要最天然的方式把这个酒酿出来。 嗯， 然后这样的酒就叫自然酒。而相应来讲，像兰比克他们这些地方酿的这个酸啤， 嗯， 也是同样的野菌酵母发酵。 哦， 就是如果去他们酒厂，你能看见就是一个大酒缸， 嗯， 然后敞着盖儿，什么也不管，然后就让那桶酒跟里面放着， 嗯， 然后上面可能你还能看见什么蜘蛛网啊、死虫子啊什么的，都有这样的。 可是不能过滤啊！我看上面你刚才说的 啊，对，这个是葡萄酒的。然后，但是因为它在中间还会有，二次发酵，灌瓶之后做二次发酵，实际上呢又是另外一次，就是它肯定是这个东西肯定是合格的， 嗯， 因为这里面我们所说这个是你自然酒的你的酿造工艺要求， 嗯， 但是你出品，我仍然还在食品上面对你有另外一个要求， 那还是得过滤一下，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喝，你的菌群有没有毒性或者什么的，这些我们还是要去检查的，你合格了，你才能够瓶装上市。那你不合格的那些就直接废掉了。 嗯， 是要这样。这个实际上它就是为了体验，为了把当地真正的风土， 嗯， 放在这瓶酒里面。我们没有感受过这个地方出的酒就这味儿。嗯， 其实我觉得它听起来应该也会更健康一些，是吧？因为它纯是大自然的东西。 对， 你可以认为它是大自然的产物。 对对对，是这么一个， 啊，人工不干预。 嗯，所以，那于老师，我先问我问问你，你的直觉会觉得这样的酒是贵是便宜？ 那得贵吧？ 实际上 纯天然嘛。 实际上这个酒应该是便宜的 啊？是吗？ 啊， 那是好事儿啊！我觉得 啤酒圈啊，这种酒很贵，因为他们的就是叫我们就是说它的良品率很低，因为他们有失败的太高，因为它不能去干预嘛。 嗯， 但在葡萄酒里面，因为它当地的风土实际上是已经在葡萄酒的这个环境里面是去培育过的。 嗯， 我在做这个时候，我的价格会便宜，为什么？咱们去想一个事儿啊，我们实际上没有给资源买过单。 嗯， 比如说我们呼吸，我们从来没有因为我们呼吸氧气我要付一个钱。 嗯， 我们日常用水，我们虽然花的是水费， 嗯， 但是这个水费不是花在水上面， 是给自来水厂的。 自来水厂他们因为要运输，因为要过滤，因为要建这个水站，我们这个钱是花在这上面，但本身水这个东西， 嗯， 我们没有花过一分钱。 或者换句话说，咱去潮白河是吧，拎一桶水没人会管您要钱的。 对 啊， 所以真正我们这些费用是实际上是后期我们人工的费用。 嗯， 而人工的工序越复杂，我的收费会越高。 嗯， 我的费用会越高。 是， 那我现在一桶酒就是一个大缸，把那个葡萄扔在里面让它自然发酵。 嗯， 什么也不用管，最后就是检测可以，然后灌装成瓶往外卖。 嗯， 和我正常的我要去又去人工发酵，然后又要在采摘里面又要去做品乳发酵，然后呢中间还要做各种各样的桶陈，要换桶等等的话，那我是不是中间人工的工序就少了很多很多？ 嗯，没错。嗯， 对吧？所以这种酒实际上反而是便宜的。 嗯 嗯， 不错不错不错啊，这个我觉得值得推广。 嗯， 值得推广。 那咱还是这个再回来说一说啤酒， 对对对， 刚才我们说到的呢，也说了一些品类了，当然那些都属于这个比较贵的啤酒的范畴之内的。当然了，啤酒还是以比较便宜的为主。 对， 但是现在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以啤酒当口粮酒的人可能越来越少了。 嗯， 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大家觉得这个啤酒里面的含糖量比较高，或者说热量比较高，是吧？就是都换成红的或者白的了。 不是，这个还是跟消费阶层有关，就咱们好像 不是 今年见不到了， 换白的呀，直接换这小二，对吧？ 啊，那还是有的呢， 对吧？ 嗯 啊，就是反正我观察周围的朋友，以前这个比如说身边朋友，他可能没事就整点这个啤的， 嗯， 现在不整了。 就开始喝红的， 美其名曰我要减肥，就开始喝白的了。 啊，那不是，这个实际上这个咱还是得澄清一下。实际上，啤酒啊， 嗯， 在所有酒精类型的饮料里面，它的热量是最低的。 但是我想 说下菜 不是下菜啊，就是单位体积的热量它是最低的，对吧？ 对。 但是喝白酒，你就是往多了说一斤，了不起了吧？ 对。 啤酒谁喝一斤就结束了，不得奔着个，因为一斤就是一瓶，500毫升的就是一瓶， 对对 对， 不得奔着个3-5瓶去，那就是5斤就下肚了。 对，这倒是， 是吧？ 对对对，这么比 您比的是一斤啤酒跟一斤白酒，但是 咱喝的时候啤酒没有说只喝一斤的，好像基本上 或者说咱换一个就是吃饭去了， 嗯， 您喝的白的，我喝的啤的，咱喝一样的量，合适不合适啊？这事儿 欺负人了， 对，不合适， 对对对对对 这事儿 啊，这倒是，所以其实如果说从啤酒来看的话，我觉得现在说实话，就是精酿的这个，而且有一点，我觉得是咱们必须可以聊一下的，我觉得也是值得一聊的，就是现在中国的精酿啤酒，很好，是在国际上面呢是能够打到一线的，是很好的。 您特指的是某一些牌子呢，还是说 整体水平？ 整体水平。 而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啊，是我在中国和我们的本土品牌会比国外的很多牌子要好。是这样啊，就是我们比如说去酒吧如果喝啤酒的话，我们肯定更愿意喝鲜啤，对吧？因为它没有经过八十消毒，这样的话它那个菌啊还在里面，你喝着更加就是有那个鲜味在里面。但是如果是进口的话，基本上在于我们的这个检疫这关，就是需要你经过杀毒八十消毒之后， 对， 才能够进来。 嗯， 那这样的话这种鲜度它就被杀掉了。同时还有一个时间，因为我如果从国内我一个酒出来之后马上进店的话，我可能现在的物流全国可能几天就能搞定，但是如果你从海外进来的话，那这个时间就长了。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有时候就是说如果要是喝酒的话，我反而会愿意去来挑国产的。第一这个好喝，而且性价比还高。就是要喝国产的这种精酿啤酒， 或者说这个一般夏天串店呢，有很多都有，你看特大的罐子，然后里面写着什么鲜啤， 那 这个厂那个厂的，我觉得那些其实喝起来都还确实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咱们平常啊，比如说要是往家里面放一点，就还是把这个啤酒当成没事儿每天来两瓶的那种，那可能选精酿的就相对比较少了。 这个可能那个于老师最近很少去酒吧啊。 不是，我说在家里面。 对， 啊， 现在你就在你知道他们丧心病狂到什么样了吗？ 什么样？ 鲜啤在酒吧里面，会有简易的易拉罐罐装，然后直接你就可以叫闪送下单，他现场给你打鲜啤，然后直接给你封成易拉罐送过来。 这种店其实还挺多呢。 对， 而且他们那大瓶子或者有的就直接拿袋儿。然后一封，这种是有的， 对， 但是怎么说？刚才您不也说到了吗？这个精酿也就是占1%左右， 对对对。 那99%呢？就是还是咱应该叫什么呀？水啤啊，还是什么？ 就是工业啤酒吧。 工业啤酒，工业啤酒。我觉得像啤酒这种东西，可能很多人，你说那些真特能喝那种，他其实喝多少也喝不醉。 所以挺费钱的， 对，是挺费钱的啊。所以像这种这个工业啤酒，它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的。 对对对对对， 而且有很多时候呢，这比如说这来几个朋友，是吧？ 这个哥几个要是喝酒的话，想有很多的时候想达到某一种气势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酒瓶子最好能摆满一桌 啊 啊，像那种呢，这基本上大家也都是奔着这个，其实价格和度数都是最低的那种， 对对， 就去了2.5度左右， 哎 啊，也挺好的。 对， 其实你说如果要是从这个从您的角度来讲啊，一个专业品酒师的角度来讲，喝特便宜的那种啤酒和特贵那种啤酒差别在哪儿呢？ 我觉得就是它的差别，从我的个人角度，你从风味看是肯定是有差别的。 从健康角度有差别吗？ 健康角度来看的话，也会有一点差别。这个可能就是里面的杂醇油的一个多少了，就是里面的杂质。 嗯。 但是这个从整个的这个健康角度，它绝对不会因为我是一瓶精酿跟一瓶工业啤酒去这么对，它的差别很低。 嗯， 不会说我今儿喝一瓶精酿，喝一瓶工业啤酒，然后我第二天我喝精酿就不头疼，我喝这个工业就头疼。 啊， 你还是建立在一个量上面的。 嗯， 所以当你的量达到一个，实际上第二天该头疼还头疼，没区别。但从酒的角度来看，我还是说建议，有能力是喝点好的。 嗯， 因为我们的肝毕竟还是它的消化能力是有限的。 嗯， 所以在有限的肝的情况下，那尽量还是喝一点好酒吧。 嗯我的还有一个更好的建议，就是可以少喝一点。 对对对对对，就是喝点少的，喝点好的，但是少喝一点。 嗯， 这样你口是一口嘛。 嗯 嗯， 是的啊。今天呢，这个跟王进聊酒，又学到了很多知识啊。不管是啤的还是白的。也都是希望呢，大家可以这个一个是少喝一点儿， 对， 还有一个呢就是喝完酒之后就千万不要开车了， 对对对，这很重要。 还有其实大家对于这个酒后驾车好像还有一点误区， 嗯， 就是在于我睡了一宿之后第二天就没事儿了。 我印象是， 如果要是头一天喝得很大甚至宿醉的话，第二天白天开车其实 早上查的话肯定会能够， 他查是一方面，其实这个第二天，咱们这个身体是诚实的，对吧？第二天有的人可能一上来走直线都有点费劲的。 对，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这个还是说少喝。喝的话呢，这个就是说白了，我会选择，这就是我个人的偏好，或者说也不是个人偏好。这个实际上如果查文献的话，查一些资料能够查到的，就是白酒， 嗯， 和威士忌两个烈酒的话，威士忌相对来讲在第二天。它不会头疼 啊，是 白酒，这就是刚才我们说里面的杂醇油的问题。 嗯， 因为这个是一个两个酿造方法所决定的。 嗯， 威士忌呢，它实际上在里面呢，它可能会你当天的状况， 嗯， 可能会晕，但是它的宿醉表现很少，或者它很轻。但中国白酒的时候，你经常会说上头啊或者什么，尤其到了第二天的话，会出现这个不适感。所以呢，比如说如果是喝大量的白酒的话呢。还是需要，比如说你前面喝一个酸奶， 嗯， 然后中间需要补大量的水分，然后喝完酒之后呢，最好呢还要，比如说像蜂蜜水什么的，你还是需要做一做前后的铺垫跟收尾动作，可能你第二天才会好一些啊。 嗯， 这个实际上，所以有的时候有些白酒局啊是看着挺吓人的，尤其一想我今天这么喝，第二天。得多难受。 嗯， 而这里面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酒也会存在这个问题，就是烧酒， 那就是相当于高度的白酒了，是吗？ 不是那个，不是， 我以为是小烧， 是那个，不是小烧， 日本的那种烧。 日本的还好，是邻国的 韩国的那种烧酒。 对对对， 好的，今天呢跟王进聊酒聊得非常开心，感谢大家收听，也谢谢王进。 谢谢各位。 也欢迎您呢继续关注京津冀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家界饼是一家热心的人，他们家三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北京人爱帮忙，爱帮那外乡人，只要您张嘴就拿您当新人。老爷子爱喝口那二锅头，没事也爱唱头那京戏儿，四合院里葡萄架聊根学说话。二哥哎，您吃了吗？老北京自豪，为新北京骄傲， 为新北京骄傲， 爱我们的北京国。